啊，是啊， 哦，正正正文， 嗱咁啊，始终咧，除咗个问题， 咁佢既然啊知可 选择， 既列周到， 亦都居列以优啊，咁啊，点解仍然咧叫佢做 系堕于呢个正正正文咧？ 因为佢虽然是超凡入正啊，正得是四果声闻，但是因为佛出世的目的是欲令一切人啊即皆成佛，所以《法华经》令讲是欲令一切众都如我等无异，咁啊要证到本有佛性，先至名为佢嘅究竟。咁啊，現在佢只係證到聲聞小果，咁啊屬於咧係將此證啊，咁啊去佛果菩提，仲有好遠嘅路程，所以以佛眼嚟到觀之咧，佢仍然屬於咧係墮落。咁啊，由於佢貪著小果而不前進，所以佢叫做定性聲聞，佢諸無聞生。由於他不發大心，不廣親近佛，只是得小為足，所以叫他做無聞僧。他僧上慢者，成其伴侶，由於是將此證，所以一類的僧上慢，就與他是為伴侶，就是得小當為究竟，迷佛菩提，外道天魔屬於向呢個邪途走，咁啊前輩大道係迷失菩提路，咁啊始終所謂迷咧係屬於迷菜，就係初修行時啊也是求佛菩提，咁啊現在迷悶懈怠，不肯自信，咁啊名字雖然係相同啊。但是这个意义呢就有很大的分别，那么就是迷佛菩提，他忘失之见就是个开言解，或者未开言顿解，若是说读此言用大经啊，能了生死涅槃，皆识红炉颠倒花上，那么名为的就是净之见，那么现在执生死涅槃皆是实有，舍生死苦求存乐啊，所以叫做忘失啦。佛嘅正知正见系得小为足，吉善第九言精应心嗱，就属于第九种外道。嗱，咁啊前八种就系心外求道啊，所以名为佢就外道。咁啊，呢个第九种咧就属于背清正道，所以叫佢做外道。那言就是六种神通具足，叫做言；精呢就是所证的涅槃空理，名为叫做精啊。那又言精属于能证之智，咁啊应心呢，佢初时就为求感应啊，所以现在正小乘的涅槃以应其心，咁啊叫做第九是言精应心，正趣直果就是成就。出世这个小乘的直列阿罗汉果，它唯愿的圆通，咁啊心体遍一切如叫做圆啊，大用凡轻无有障碍，叫做通。咁啊现在话唯愿圆通呢，就是唯伴以嚟呢个大乘的体用啊，现在只是住于呢个小果。作为究竟满足，咁啊叫做唯愿圆通。合背涅槃成啊，就于呢个化成生个满足掌，就系、是、背弃呢个无上菩提个大波涅槃成。咁啊，如果能够回小向大，精进修习，一成了佛，咁啊亦有机会可以证到啊无上菩提个大波涅槃。咁啊！現在佢未曾證到如是個無上境界，以於化成得小為足，以佛眼望之，話佢背涅槃性，就增前空廣。嗱，空咧 就是紫根刀法兼得人空，只是破三界我法而执，于这个五阴中求我不可得啊。咁啊，现在净空而住于空，咁啊为空所破，名为这个前空所。系由善男子同诸行空以灭生灭的如于直列精妙未完，若于如来清净觉明法如心妙，即立涅槃而不前的生性解者，是人则可定性辟之诸缘熟论，不回心者成其伴侣。今迷佛菩提忘失之见，自明第十，去圆觉圆心，成三明果，个维远圆通，背列盘成，生觉圆明，不化圆朵。咁啊，指着色音啊，用功第十种个境界上啊，个话别明法上个第十科，叫做定性圆觉。嗱，咁啊，据称为叫做辟支伽罗。若是话出有佛世，就叫做圆觉；若是出无佛世，就名为独觉。嗱，不声闻就暂断正止烦恼啊，好似呢个消木唔叹一样。咁啊，若是话圆觉，就系更侵习气啊，好似系消木成灰。咁啊，同时都系发呢个小乘心。但是他的智慧呢，就比之啊这个声闻人来得广大，就在于这个声闻之上，于这个三乘之中，是属于这个中乘。他又是男子同诸行空以灭生灭，就是这个修禅正者，咁啊将这个行音的生灭已经呢是断尽。咁啊，佢就同诸行空以灭生灭，系而于直灭嘅经义未完啊，在呢个色音中用功之时，咁啊，由于未曾破此呢个微细嘅色音烦恼，咁啊叫做于直灭啊，经妙未曾完。佢若于圆融，只系对呢个六根附用。嗱，咁平常六根是分门别户，咁啊现在以呢个定慧力断除我执烦恼，所以能够六根附用啊，就是、清净的觉明，妙觉明心本来清净啊，既无能所，所以名为叫做清净的妙觉明心。个发现心妙啊，啊从此就察法研究。咁啊，比嗰啲声闻人系更加深一层，系更加深妙。嗱，咁啊，虽然佢系法如深妙，比声闻人咧系的确系高咗一层，但系望于佛及菩萨咧，咁啊仍然属于粗妙。佢话即立涅槃就而不前进。嗱，咁啊，圆觉果位在于大乘法中啊。属于相似位，咁啊现在于此嘅相似心妙中，当为究竟，就不肯前进啦。我话生性解者，以为所性咧系最为时性啦。我话是人执过定性就辟之，嗱咁啊修行嘅目的本来就想成无上菩提，咁啊现在于中途作为究竟啊。以佛眼望之，仍然叫做是堕落啊！咁啊，是人执着，咁啊，定性辟之咧，因为佢不求大菩提，再不前进啊，得小为足，所以佢就定性辟之法。个知缘嘅熟论，嗱，缘就系缘觉，熟咧就系熟觉啦。嗱，咁啊，缘觉熟觉本是一类，若是话出世直法。名为叫做圆觉啊，若是出世，若是未曾直佛出世，而自己呢以呢个自见无私智而发心修行悟道嘅，就名为叫做独觉。个不回心者， 就是将自己所证啊，圆过或是读过这个小的境界啊，壮为究竟，更不前障，再不发菩提大心啊，咁啊佢就不回心者，就正其伴侣啊，咁啊行者如是，此一类呢亦如是，咁迷佛菩提就系迷昧鞋台于呢佛菩提路之中，咁忘失嘅知见呢，嗱修行人目的就系求一切种子正无上道，成就佛之知见啊。现在你只得到这个小乘的一切劫当为满足，那么将佛的正知正见就忘失了，那么就忘失之见。吉士名第十就是释音中用功第十种的境界，他们圆觉的明心，圆是六通具足，那么即是个小乘的一切劫，觉就是清净宝觉妙心。那么修行者本欲求出世解脱，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吻合心中所求，已经呢是满他的目的，得到这个出世小乘的定性声闻，或者呢是中乘的圆觉熟觉，那么满了他的目的，那么他就第十圆觉莲心。这正的暂明果啊，那暂就是暂时，即是他所证这个出世的空理涅槃。那明呢就属于这个能证之事啊，果呢就是个小成果或成啊，这个出世暂然即正啊，这个小成果位。咁为远就圆通，为背远离呢个大成嘅圆通之果。个背列全成啊，就系得到为足，只系正呢个空理啊。对于无上菩萨大波列盘呢，未曾正得啊，咁啊佢就背列全成，真觉圆明。嗱，觉就系能正之智，圆就是出世小乘人六种神通具足，明呢就是指这个三明。现在因为已证这个小乘的圆觉位啊，那么他生这个满足思想，那么他就生觉圆明，他就不化圆种啊，那么需有少少的妙用而得到这个二生身，但是未曾得到究竟清净法身啊，就唔能够起呢个广大嘅应身妙用啊，唔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亦都唔能够如观音菩萨一样啊，所谓三十二应普贤群机入之国土化度众生，咁咪叫做不化圆种。咁啊，因为唔能够随类示现。但是遇到这个有缘者呢，只能用这个神通来的教化，那么就不化圆种。那么以上差不多是有两卷的经文，即是第九卷和第十卷。那么差不多这个两卷经文啊，我讲就是五阴中修行之时，那么有五十重这个阴魔境界缘，就是应于第一卷所谓诸修行人不能不成无上菩提，他乃至别成的经文缘觉，诸天魔王及诸善俗。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呢？我说皆由不知的二种根本错乱收集，十五生的诸天魔王和他的魔善俗是属于错乱收集，就是经文缘觉两个出世圣人啊，已经是解决了这个人生的痛苦，那么仍然都是属于错乱收集，因为他不发广大菩提心，不广学多闻，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仍然属于堕落。 个阿难，他如是十种善乐中途而降，因依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地，皆是积阴的用心交付，互生思维，众生就还喘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集迷心，而自休息，不将为不境，所归离地，自然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情，外道邪魔所感而中，堕无间狱。经闻缘过，不成真相，汝等全心顶而来道，将此法门于我灭后全是末世，土灵众生十国了思念无名见魔，自作寻业，好需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之见，从此成就不遭其路。此一段经文就是明色阴相的第三科，名为色邪的结晶，它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就叫做色迷。阿难，它如是十种善魔中途的境况啊，那么色阴中用功前八种未入正路，全是彷徨之解。咁啊，至到声闻以共圆觉啊，咁啊，虽然都说为相似入菩提正路，但系由呢个不小为缩，咁啊，再不前进啊，咁啊，亦都成为咧叫做中途嘅旁解。呢啲完全在定中啊，所起嘅妄见，就是因依嘅迷惑。嗱，咁啊，旁解咧就是依于呢个迷惑而起的，即无智慧啊！所谓将伪作真，将虚作实，咁啊，佢哋因依嘅迷惑。佢话依未足中就生满足正，嗱，咁啊，天魔外道未曾入呢个相似正因，所以于道咧就纯是外行。咁啊，声闻如果佢虽然了三界嘅生死，正到出世嘅解脱啊，但系望于佛果菩提，仲系相去甚远啊！咁啊，现在佢于呢个未满足之中，嚟生呢个满足之想，系作为究竟啊！咁啊，点解会有如是嘅境界咧？我话皆是积因，系用心交付。互生的思维，咁啊以上嘅十种狂解虽系唔同，但系同在色阴中用功，系以呢个止观力欲破色阴烦恼，但系色阴烦恼啊系坚固深厚，咁啊反攻止观，咁啊真妄交付于一念之间。咁啊，邪正夹杂啊，于刹罗，我话故生就思维，我话众生就还迷，不自喘量，逢此因缘就各所爱，坚执迷心就如是休息。佛话，佢话一切嘅众生，由于顽固，与共昏迷，我话众生就还迷。他不自喘量，他自己呢不好好地从文思修啊，自己来到思量一下，不逢此现前，咁啊在呢个色阴中用功，咁啊佢遇到呢十种境界啊现前之时，佢就各以所爱，坚实迷心，就如是休息啊，咁啊各国呢随着佢自己本人。所爱着他自己在先啊，收集这个迷惑之心，他就不知得此种境界就是疑幻的疑化，那么在此作为呢是一个大休息之地。他说将为不境就所归灵地，那么当此种的境界是为究竟归宿，作为呢是无上菩提的大波涅槃啊， 作究竟呢是歸零之處，不自然滿足就無上菩提。那咁啊，聲聞嘅功德，若然妄業嘅話呢，好似大海中之一撥。那咁啊，若然妄於個大地啊，就好似呢個大地之一層。那若論呢個天魔外道，咁啊，依呢個菩提大道啊，係全是外行，所謂背道而馳。咁啊，現今話自然滿足啊，係屬於大妄語成。但外道邪魔所感業中，就墮無間獄啊！所謂外道天魔，都皆為正理，所以名之為佢嘅邪魔。咁佢雖然修禅定啊，佢生到嗰啲天福享盡之後，咁啊命中咧仍然墮於呢個無間地獄。我話所感嘅業盡咗之後，咁啊隨佢呢個宿生嗰種業力唔同啊。咁啊，仍然咧系堕于个无间地狱中受苦。嗱，声闻缘觉就不成增进啦。嗱，咁啊，声闻已讲咧系缘觉，佢虽然咧唔算得个大妄语，佢自己设为成无上菩提，佢都唔会堕于呢个无间地狱。点解呢？因为三界嘅见思烦恼已经是断，今天尚且不入父母的胞胎，他只能够成为不能成就这个真相进修，成为真相盲的懈怠者。所以如果天魔外道，那么他得了为足，他说他自己是究竟成佛，那么真的大妄语成就堕无间狱。咁啊，声闻缘觉，佢因为已经超出三界嘅生死轮回，已断三界见思烦恼，所以佢不会入呢个父母胎，当然亦都唔会堕无间狱。只不过佢唔肯发心自利利他，所以不能成就呢个真相信修，成为真相盲的懈怠者。那咁啊，以上就叫做辟邪啊。咁啊，向下咧就佛劫阿难合诸大众啊，要将此法门系开示末世。佢话汝等就全心，佛话你阿难同埋法劫大众啊，咁啊应该要立大愿，将此个法门啊，在佛灭道之后要广为宣传，就丙如来道，丙者就持也。那咁样如来道呢，就是有两啊，一种是叫做波野波罗蜜，就是一切法而不住不着得成菩提啊，咁就属于如来嘅真实妙道。那第二种呢，就是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所谓化他的权能啊，去弘扬此经，化度群迷，就是属于呢如来的方便善巧之道。那么现在佛啊，教一修行者，若是说全心依此法门，那么如法修行，就叫做丙如来个真实妙道。咁啊，后来修得有功，自己得以成道啊，然后一生现无边身，咁啊，在在处处将此大佛顶九灵严经啊，无上妙法门，系广为人说。咁啊，如此呢，就系丙如来啊个方便传巧之道。咁啊，将此法门。嗱，咁啊，此法门咧就系有通就有别。嗱，若是话若通呢方面嚟讲，全经重要嘅道理，例如前三卷半开示天然嘅如来藏性，令阿难及诸大众开圆顿解；从四卷至到第七卷就开示啊耳门圆通， 离开过门就开始这个圆行啊。第八卷咁啊，开始三件事，力为修正啊，咁啊，统摄理行果，都名为佢嘅此法门。嗱，若别呢方面嚟讲，就系单指呢个五十重音摩系为正修之作道法。嗱，咁啊，若别再分别呢，指个五十重音摩经啊，在呢个别之中，亦都有通别。例如五十重就是属于别中之通，因为有五十重那么多。那么若是个单是局于此个五音中最后这个色音，十种境界啊，就名为它的别中之别。那么现在无论通或者别啊，一个出家修行者都要宣扬，那么令这个末世的众生啊，知得此种境界全是虚妄，咁啊，在呢个时定中修行啊，不生执着，就可以破此个魔境啊，而得定佛道。我话依我末后啊，就要全是末世，咁啊，无令众生，要普令众生啊，过了之而。就是佛话于我灭道之后，要将此法门咁啊传示于末世众生，好令啊呢、这个末世嘅修行者觉了此一种道理。所以后来啊，正在用功之时，遇到有咁嘅境界发生啊，你就唔会咧生一种分别执着啊，亦都自心唔会起魔障，咁你从此破尽呢个魔境啊。岂不是你就能证出世的无上菩提道吗？咁就劝秉承如来嘅权巧方便道，以此法门系普令众生过了之而。咁无令嘅见魔，嗱见就系自心嘅狂见，所谓非真就计真，非果就计果，非正就计正啊！为自己的狂心妄见，咁啊名为佢哋变魔。个自作嘅沉业啊，即系唔好令呢个修行人，咁啊有呢个狂见之魔啦，咁啊即系令呢个修行人就唔好自己啊作呢个沉重嘅罪业。嗱，咁啊沉重嘅罪业呢？就唔系话呢个天魔能够扰乱啊，因为沉重嘅罪业系由自心所起，就唔系呢个天魔所能扰乱噶。所以现在佛话，如果你坐呢个末法嘅时期，你将此个法门啊，好令一切众生觉了之而，咁唔会令呢个天魔。咁啊，发生呢种狂见啊，自己就唔会作呢个沉重嘅罪业，咁啊，保虽哀咒就消息邪缘啊，就话与等嘢发生，咁啊，保护安稳，系悲哀受造啊，呢、这个末世嘅众生，令佢消灭呢个邪见嘅因缘，唔好堕于呢个三恶道啊。或者呢个魔道之苦，咁就令其身心有个之变，咁啊普令一切众生啊得到无上嘅大法乐。咁啊若是闻敬畏呢，叫做悟入佛之之变。咁啊若是话究敬畏呢，就系敬入佛之之变啦。所以要普令一切众生啊，若身若心都要入佛之变。不从此成就，就不遭歧路啊！嗱，始终是有通有别。若是话通嘅，就在呢个最初嘅五音中，所谓色音中用功。嗱，咁啊，色音烦恼破，就唔受呢个外魔所乱。咁啊，由最初色音烦恼尽，咁啊，进一步修行啦。咁啊，受音烦恼尽，想音烦恼尽。行音烦恼尽啊， 乃至始终五音中最后的色音烦恼亦都尽，咁啊从始至终啊都皆不成就啊，唔会于呢个禅定用功之中咧，咁啊发生呢个知期，嚟到产生咧一个唔同嘅道路啊，等于话就唔会开叉，唔会走呢个歪曲之路，从始至终啊一挑直入，破尽五阴烦恼而成就呢个无上菩提。嗱，若是话论别呢方面嚟讲咧，就是指五音中最后这个色音的十种几尽，从初一番至到第十这一番色音中的烦恼断尽，就不会遭到这个邪路直达菩提康庄大道，他说从此成就不遭其路。各位如是法门，就先过去世尘沙劫中未曾如来静止心开不无上道的色音若尽，就则于现前诸根附用，从附用中能入菩萨金刚的光明，圆明精心就于中发化如正流利内含宝莲，但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家行身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地入于云妙庄严海，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咁啊，此一段经文就是出邪结定的第二科，名为叫做结定。佢如是法门，咁啊，法门就是有通地有别。若是论通呢一方面呢，就是遍指呢个五音。若是别呢方面，就是单指五音中啊最后呢个色音境。嗱，咁啊始终啊就是总结五音之文，就是话行者坐呢个五音中，既然修行，若是呢个五音魔嘅烦恼啊唔能够打破，咁啊为魔所缘，或者自心啊起呢个狂见，呢、这个深业嘅障而堕落，我哋点解都要称呢个五音法啊？名为叫做如是法门啦。嗱，咁啊，因为法门就系有通就有失啊。嗱，论通呢方面，佢就持进啦，咁啊打破呢个魔境，咁啊得以前进。嗱，若是话论失呢一方面咧，就是属于忌讳啊！嗱，咁啊，以我呢个五十重音魔，咁啊，行者用功之时，做呢个五重音魔，做呢个五音中用功啊，唔能够打破呢个五十重音魔嗰啲烦恼，就是属于呢个忌讳之失。若是我哋知其系失而不取着，咁啊失。就变成空啊，就能从此而达至彼岸，所以五音魔境呢亦都称为法门。嗱，咁啊呢个五十重之中，咁啊最初色音十种境都系在呢个定中所发之境啊，本无有过，过就系在于你生起呢个执着。咁啊，非病不宜成病。咁啊，若是你能够了知所发之境系彻底虚妄不实而不取着，咁啊，渐断烦恼而成菩提。所以从最初嘅色音，至到受想行，同埋最后嘅色音啊，去用功之时，咁啊，亦都名为。叫做法门啊，各位如是呢个五音的法门，嗱先过去世，嗱行沙如来，行沙劫中未曾如来，嗱静止心开就得无上道啊，就话唔单现在之法系如是宣扬，过去之法咁啊亦都如是宣扬， 唔单系现在佛，系咪因此心虚，情无上造啊？过去诸佛亦系因此而得到心开，情无上造，乃至到啊所谓微尘咁多嘅诸佛，亦都系情此心开而得无上造啊！就系依在呢个止观修行之中，咁啊了达诸法虚妄，而不生执着，不为呢个外境嘅魔障所转啊！而心亦都唔起呢个魔障嘅狂解，就能尽呢个五阴中所起嘅妄境啊，而得到呢消灭破除不自着。因此呢就纯属啊步步上进，而得以成无上道。就色阴的跃进，咁啊最后个五阴中嘅色阴，在呢个用功期间，能够以呢个智慧观察，知道种种嘅魔障啊，不过都系呢个自心啊所起呢个狂妄而已。咁啊，你能够如是明白啊，你不生取着，就可以破尽啊五阴中啊最后呢个色阴烦恼啦。嗱，咁啊，五阴中最后嘅色阴烦恼若是破尽啊，咁啊得到啲乜嘢境界呢？我话执于现前，就诸根互用。嗱，咁啊，平常眼根只能见，就不能闻啊，咁啊亦都唔能够觉出嘅。咁啊，现在呢个五阴中最后呢个色阴烦恼啊，已经系断尽啦。咁啊，眼根不但能见色啊，亦都能闻声，觉出一根，亦都能诸根用啊。咁就叫做色阴烦恼若果尽啦，咁啊你现前咧就能够啊诸根互用啊，六根之中随举一根都可以互相为用。佢话从互用中就能入菩萨金刚嘅光位啊，嗱在呢个色阴烦恼灭尽，咁啊得到六根互用。咁啊，於呢個六根互用之中咧，就能夠建立啊菩薩呢個金剛後身嘅乾慧地。嗱，咁啊無名將近枯竭，就名為佢嘅乾。咁啊佛果菩提將要圓滿，就名為佢嘅慧啊。嗱，菩薩就修大聖者嘅因中之人。咁啊，金剛乾慧啊，就係屬於等覺後心嘅乾慧地，係圓明嘅精心。嗱，寶覺圓明屬於能證之智啊，咁啊，真精妙心係所證之理。咁啊，説明咧，若是呢個色音煩惱盡啊，能得到六根互用啊，咁啊，呢個人不久啊。已经是成佛道，所以能证之智与共所证之理啊，都得以圆明。咁啊，于中就发化。嗱，咁啊，最后色阴烦恼尽，能得到六根互用，就是证到呢个不生灭妙体，然后先至可以咧，能够起呢个无边嘅妙用。所以上嘅圆明。属于波野德啊，精心呢就是化身德，咁啊始终于中发化，即是啊解脱德啊，即是解脱妙用，嚟有圆明，即是布身啊，咁啊精心呢就即是系化身，嗱咁啊化化即是系应身啊，所谓大用嘅无边，体用双双。即是第六卷观音菩萨与梅圆通之中啊，所谓从文之修入三摩地，所以能够不言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 就获悟自性啦。系一者上十方诸佛本了国心，不与佛而来同一时力；二者下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养。若体若用啊，就发威显明，所证系同于佛一样啊。所以话此种境界好似乜呢？咁话正流利就是、内含宝月啊。嗱，流利就系、是、方方透彻，系念念玲珑啊。咁啊，成一大光明座，真无瑕隘。所以话正流利内里边咧含到呢个宝月啊，当然系内外都系透彻。咁啊，到到此种境界，已经咧系超于一切个方便法门，已经咧系成就佛果菩提啦。所以话如是，人乃超十信、十愿、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各圆明，就入于如来，系妙庄严海啊！嗱，咁啊，有关咧性。住行向四家行，以共十地等国，咁啊，此等嘅名词咧，在第八卷已经咧系详细解释过啦。咁啊，始终咧就唔再重复。咁啊，只系讲佢呢一段经文嘅意思，就系、是、话如果任何一个修行者，咁啊，佢由最初破色音烦恼，咁啊，进一步咧断受音。断声音、断行音的烦恼，咪再进一步咧，连最后的色音烦恼都已经系尽啦。咁啊，呢种境咧就到此啊，可以超越十信位，超越十智位，超越十行位啊，超越十回向位，超越四加行位。超越菩萨所行啊，金刚十地位，超越等个菩萨所证嘅圆明，咁啊一切个方便位置，到此已经咧即皆超越，咁就应上第一啊，所谓有三摩提，明大佛顶，首灵炎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系妙中严罗。嗱，咁啊，史上嘅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加行等国，系属于妙中严罗啊。咁啊，成就妙觉佛果菩提，就叫做妙中严家。咁啊，既然现在行者修行五音烦恼都断尽啦，咁啊，超越一切嘅菩提路。就能直入如来咁妙庄严海啊！嗱，咁啊一心三智为能庄严，咁啊一境三谛啊系为所庄严啊！咁啊能所不异为一心，名为叫做妙庄严。咁啊妙庄严果就系广大无际啊！咁啊如同呢个普光摩尼。香水海一样，佢甚深无底，广大无边，但系佢能出生众宝啊！嗱，咁啊，菩提亦复如是，乃系自心个菩提。嗱，咁啊，圆满系属于究竟啊，系圆显正德。咁啊，此个菩提向来俾呢个我法而执所障。咁啊！現在於呢個五重音魔之中去用功，咁啊將呢個五重音魔全部消滅破盡，我法已經咧係斷盡無餘，所以得到啊係圓滿菩提。因為此個菩提係本來有啊，例如呢個衣履明珠。亦如呢个扎中宝藏一样啊，非从外得，所证系证自己本有，向来俾呢个烦恼所障啊，不能显现。现在五音烦恼破障， 所以呢个本来现现成成个圆满菩提啊，咁啊非正就而正啦。故话归无所得，所得嘅呢系自己现成本有，唔系从外边得嚟。个此事就过去，先佛世尊奢摩初中陀舍罗国轮分析就微细摩事。魔境现前，远暗色，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消灭，天魔吹碎，大力鬼神，屎魄逃世，痴昧妄量，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小佛，下列增正，于大涅槃，心不迷昧，若知末世如痴众生，未识善，不知说法，傲修三昧，以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动，舍禅堂或在身上，一切之魔所不能动，汝当供音佛光如来，究竟修正，最后垂范。